好啦，就翻嚟第二 part 嘅奇异档案啦。咁啊，都系有我潘发光同大家做主持啦。咁隔篱嘅嘉宾主持系林海欣欣嘅。咁嘉宾就系伊凡啦。 伊 凡系啦。咁头先上一 part 咧，分享阿伊凡嘅灵异经历同埋欣欣嘅灵异经历咧，都非常精彩。咁咧就今晚咧就应承大家啦，一定系播片啊！播咩片啊？ 去片。 梗系。靈探片啦、 啊！我哋上次拍得咁辛苦、啊，條片 一定 終於播啦，六個鐘啊！ 六個鐘啊！有冇俾蚊針啊？ 有啊！ 有啊！仲有啲好驚，好似聽講你俾人輕薄添啊嘛？ 係啊，好鬼驚！ 佢俾人輕薄，究竟係咩人？ 唔係人嚟 嘅，係無形嘅人啊！你就冇諗多係啦， 記唔到咧。 咁好啦，咁我哋就去下第一拍片，你哋睇下先好嘛？ 后面才是公厕啫，但系我哋前面系公厕啫，但系后面系石碑咁嘅嘢嚟 嘅。乜马路会有个碑嘅？ 嗱呢样嘢咧就唔知个著名嘅典故啦。咁我哋嚟到度做咩呢？嗱，今日咧就系咧26号，5月26号，即系六晚啦，差唔多就星期日嘅咯。系啦，咁我哋而家身边有两位靓女嚟介绍下先啦，好嘛？ 一位叫做伊凡， 诶，睇下先啦吓，咁啊。 一個叫做 Mandy， 系啦，咁咧就咧今日咧嚟到呢度咧做咩呢？就靈探啦，幫靈探啦，咁你哋幾個咧就啊衝到呢個前線部隊嘅喎，啊咁咧係咩節目呢？其實我係奇異檔案啦，係第一次咧係搞呢個靈探活動啦，咁咧就有林海欣啦，啊阿欣欣同埋阿 Mandy 啦、Eva 啦，啊同埋我啦，我唔知邊個，總之係同佢哋一齊去。探索下咩事啦，系嘛？ 好， 其實可能很多地方很多朋友都知道啦，呢個位置。咁啊，譬如拍戲啊，好多都喺度攞過曬鏡頭噶啦。譬如好多見到啲文初突然間拍拍下嘢啊，咁有啲人喺前面行過啊，著啲文初裝咁啊，諸如此類呢啲咁嘅嘢咯。咁我上次靈探就自己就上面嗰度，就自己真係會打開大山睇我哋開曬嗰次嘅。 唔係風， 唔係， 肯定有。 我亦都咁樣。 咁又話係咪有傳聞話咩文初三嗰度？ 哦，呢度上面有啲啱啱譬如拍戲啊，咁都啱啱譬如個睇星，佢係嗰個鏡頭打落嚟咁樣啦。 嗯。 咁啊，下面嗰個人威住緊機咁，即係啲傳聞啊，依家個都係傳出嚟。咁啊，有拍咗戲嗰啲人講翻出嚟就話，望翻落嚟有好多文初出嚟喺度行去，喂， 即係着古裝文初。 係啦。喂，下面清人喎，點解仲咁乜難眼啊？我點叫落嚟啊？ 即係 點？但係個個烏曬嘴咯，下面。 其實係冇人嘅聲。 係啦。 如果咁樣，呢度咪好？ 啱啱我哋咧，摄影师咧都我哋即系影过两眼照啦，好似话已经有啲料到啊。咁如果咁样，一阵间一连串咧，你讲嘅都冇管到，真系有啲料到。系我啦，我走先，你哋睇住。 OK， 系冇 错。系咧，转头咧就慢慢咁陆续咧，就咧就由佢哋金四队引入咧，就入去嘅。系啦，转头咧再同你哋汇报啦。OK。 歷史悠久啦，啲諗花精年嘅花樽好多年歷史啦，真係。咁但係我上次話自己靈探開山門嗰次咧，喺呢間房啦，隔離。今次就好運，上次我就喺呢度門啦，開山門嗰兩次喺我面前。嗰次我得兩個 friend 自己我同埋另一個朋友上嚟靈探嘅啫，嗰次就冇咁多人啦。咁我開頭就鐵齒過，有冇係自己踩到道門，踩到地板有木地板，令到道門有開山咧？但係否定咗啦。我嗰次同我朋友就兩個大家嚇，咁你見到呢度都俾人清過曬啲嘢，上次呢度咧都有啲好多凳啊，好似冇乜冇上次咁大風我覺得。隔間大房嗰間， 聽聽你哋覺有冇咩感覺？ 頭先行出露台嗰陣時咧，就好似有啲嘢掠過咁樣咯。其實我諗應該可能係蜘蛛絲嚟嘅，即係有啲。 嗱，我聽到隔離房有聲， 好似見到有人坐喺出邊。 邊個位置？ 邊 個位置？ 你解 釋。 有草。外面 係啊， 草地嗰度， 草地嗰度 有冇凳？ 冇凳，坐張 露天凳，即就咁 坐喺個姿勢係點樣嘅？ 露台度， 即喺度咁樣坐住咯。 坐喺露台度。 係啊。 哇！ 坐喺露台就頭先影過去後面佢房嗰度嗰度咧，都好似有少少影子咁樣，少少有啲嘢喐下喐下咁樣。呢個即頭先。講話呢個門開有啲開山，即係呢個櫃門後面好似有啲光影咁咯，少少少少。咁啊，後屘就冇咗嘅。 你試下企，你擺喺邊個位？企喺企嗰度啊。 嗯。 唔使睇我個。 呢個門後面。 得，企喺度位。 剛才見到有光 噶啦，唔使驚。 我哋即刻熄機先，真係好搞笑。Okay. 因為我唔知道做咩，就因為我哋嗰啲， 我哋睇到好有迷啊！ 因為我哋咧喺度同同你大家一齊睇咧，但係佢慢咗少少噶。咁原來翻咗嚟咧， 翻咗嚟都 咁啊！出邊同事咧提我哋咧，我仲係戇居居提起身唔知做乜嘅。 啊，條片好睇喎、啊！但係我戲玉啦，我戲玉話好慢嗰個櫃門啊。 係啊，嗱呢度咧，其實你當時咩感覺啊？ 其实咧，嗰个大房咧，我知道嗰班鬼咧、啊、就有分 area 睡觉嘅地方嘅。 嗯，即系你唔系你当时第一身感觉系点样先？ 第一感觉 咁 detail 先，你当时依稀已经知道晒所有嘢。 好寒啊，非常之冻，唔知点解嗰日系好热嘅，但系唔知入到去系冻嘅。 系，你想睇睇片咧，好似好都紧凑咁啊！依、嗯、家我睇到系咁装嘅，因为好黑啊嘛。我哋啲老花嘅，咁即系散光嘅，系咪先？咁啊，佢哇咁样，嗯，睇咩夹啦，咁黑系咪先？就见到阿欣欣有啲嘢发光咁样，有支香咁样。 我呢个好惊 啊！系啊，呢个画面都搞嘢啦，嗱咁咧就，所以变咗嚟讲咧就都几得意啊！真系搞到我哋都唔知咩事。嗱咁咧，你听到咧头先咧我哋有个系我认为都佢一个人艺高人胆大咧。 我感应到系两个柜呀，两个柜咧就有两个灵体系男仔嚟嘅，男人嚟嘅，一个大一个细。 嗯， 细就好细，大啫又三十几岁到啦。 有冇讲晒先啦？咁未影晒，讲晒食死 人。咁我唔 讲。系啦，咁好啦，你呢个咧就系事后再喺度，即系我哋等我睇多啲观众睇多两下片。 嗯， 我系估计下究竟欣欣感受到咩？照计喺片度有可能都会有讲点解嘅。咁如果冇嘅，我哋就补充啦，好嘛？嗱，咁样总之你哋见到咧，我系见到当时好紧张。是我們現在很緊張，所以呢我們剛才就 想回當時 都很緊張，是 啊，因為哇，因為呢你見我話咗咧係唔想去啦，即係擺 你喺下面等我哋嘅， 係啦係啦，咁我喺下面用 walkie 揸住，咁你哋嗰邊上面啲人 walkie 揸住，有咩喐就衝上嚟先至做，我做一個保安嘅作用嘅啫，保護你哋。咁所以變咗嚟講咧，因為如果我上埋嚟咧，我驚嗰啲嘢唔出嚟啊嘛， 你仲叫我開？开柜门啊！ 系啊，开嘅要开啦，咁先刺激噶嘛，系嘛？咁、嗯、因为你又感觉到啲嘢啊嘛，入边肯喺入边啊嘛，咁多时候嚟开啦，开嚟睇下啊嘛，见识下啊嘛，咁你又话唔好啦，唔好开啦咁。 唔系，我其实想开嘅，但系始终我惊佢哋会想我啲 friend 朋友身。 唔紧要，咁我喺度嘛，就想想有佢想 咯。如果佢想，一定会想 Eva 身咯。 啊，冇咯。 哇！ 如果我唔，如果我系我唔识嘅朋友咧，我一定 我唔黑心嘅， 即系我下次一定会开啊！ 啊，我哋唔黑心嘅人， 我围嘅喎， 我真系，你哋真系，嗱，如果唔系咁咧，真系想睇阿 Eva 上身嘅， 我都想， 但系我惊你，我见过，我上次做个灵异节目系有个女仔，女主持系上咗身，佢系几个男人揿佢唔住，仲要周围咬人。 诶，佢唔使嘅，因为我一个系可以揿得住你，一系唔使掂到你。 咦，咁下次真係开先得。 你可以直情再严重啲去再灵个再猛啲嘅。係啦。咁总之我可以救到你係啦。 嗯， 有啲想试。 如果有四五个男人捉住或者十个男人捉住嘅，嗰啲唔使救你啦。已经系报警啦。 本书会一个救係咪？ 唔係，係报警嘅，咁多人捉住你。OK， 啊咁样就。咁嗱，咁啊，今集咧第二 part 咧就又完咯， 完啦又， 系啊，时间真系好快噶，好快又要客户广告噶啦嘅时间噶啦，咁我听翻啲客户嘅说话先，转头翻嚟唔好行开啊，第三 part 一样有片播。 记住睇片啊，冇留言啊。 Oh, yeah.